阅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 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 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时数是三，不太适宜晨练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， 教育面对面精编版， 面咫尺的距离，教育面对面，奏响成长最强音。北京城市广播， 炊烟在起云，在皓月繁星，祖国之美在山川，在江海，在日月辉映。一方泥土，一寸霞景，洗涤过时光，澎湃在心间。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国庆特别策划，时光秋色，大美中国，与您一同品鉴经典，诗赋中国。时光秋色，大代文学家欧阳修的传世名篇，全文贯穿一个乐字，却包含着复杂曲折的内容，一则暗示出与民同乐的 人间之四时也。朝而往，暮而归，四时之景不同，而铃声上下，游人去而禽鸟乐也。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，而不知人之乐；人之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 远。担任中央电视台汉语桥中国诗词大会点评嘉宾。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的名篇《醉翁亭记》。《醉翁亭记》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篇诗。在读《醉翁亭记》的时候，不要感觉到是一老头子写的，错了，这个人啊还不到四十岁呢。《醉翁亭记》里边有好几句是而欲知酒也。我们现在说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不是个好的意思，是说这个人别有用心。他说东的时候肯定的意思是朝西去的，但是当初欧阳修说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哪儿呢？在乎山水之间也。那么他看着山水是得之于心而欲之酒也，也就是说他写这篇醉翁亭记是有特别的目的，他在醉翁亭这儿喝酒也是别有用心的。我们知道欧阳修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，不但是在宋诗格调的奠基方面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而且对于由韩愈而来的古文运动的继承和发展，欧阳修在北宋文坛那也是首屈一指的领袖人物。欧阳修的词写得也很不错，为后来苏轼开创的豪放词派啊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欧阳修还是著名的史学家，在二十四史当中，《新唐书》和《新五代史》就是他主持编纂的。他在政治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他的最高的官职做到了副宰相。因此我们说啊，欧阳修这个人无论在文学方面，无论在文化创造方面，无论在政治方面，无论在讲业后进方面，在当时北宋的政坛和文坛上都有很高的地位。大家说你说了这么一大堆话，这跟醉翁亭记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非常直接的关系。欧阳修之所以能够在政坛文坛上享有这么高的地位，是跟他本人长期以来在政坛和文坛上的耕耘分不开的。欧阳修的秉性是很刚直的，他曾经多次担任谏官，所以在朝廷里边啊，他是以敢放言直谏而著称的，为此他也得罪了不少的人。在宋仁宗的时候啊，范仲淹曾经开创了庆历新政这样一个局面。庆历新政的 核心是什么呢？就是澄清吏治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就是人事制度改革，这是最难的。范仲淹主持澄清吏治的庆历新政，得罪了很多官员。后来啊，宋仁宗自己也盯不住了，为了缓和矛盾，为了能够妥协这个革新者和守旧者之间的关系，他不得不最后罢免了范仲淹及其他的追随者，在当时的朝廷啊，掀起了轩然大波。欧阳修当然是范仲淹坚强的支持者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也遭到了政敌的诋毁。当然事后朝廷也调查说此事啊查无实据，但是呢捕风捉影而来，说是没有具体的结果，也没有查出他到底有什么问题，可是啊到最后还是把欧阳修从中央调开，贬谪到了滁州做知州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欧阳修参与庆历新政是庆历新政重要的成员之一，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得罪了不少的权贵，得罪了不少当时的既得利益者，因为这样一个原因，所以政敌诋毁他，他也因此被贬谪到了滁州做知州。这就是他写《醉翁亭记》的一个大背景。 欧阳修对北宋政治、文学和文化都颇有贡献，在历史上享有极高的声望。在40岁的不惑之年，在他整个事业和人生都处于巅峰的时刻，贬官滁州给了他当头一喝，让他遭受了人生重大的挫折。郁闷和无奈会让欧阳修就此颓废终生吗？滁州的山水美景又是否能给予他希望呢？ 欧阳修来到滁州，心里肯定是不痛快的。但是欧阳修这个人有个特点，一方面他的性格是刚直不阿，嫉恶如仇，另外一方面他很善于放自己一马。什么叫放自己一马呢？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艰难的时候，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他不会再给自己施加压力，相反他要释放压力。所以这个《醉翁亭记》啊，就是非常典型的给为自己释放压力的一篇作品。这文章开头说，环滁结山也，其西南诸峰林壑幽美。看着滁州周围全都是山啊，据说呀，这文章的开头改了好多遍呢。原稿上写的这东边什么山，西边什么山，南边什么山，北边什么山，写了一堆的山。据说这《醉翁亭记》写好之后啊，他就张贴出来让大家提意见，后来是一打柴的老头哎给他提意见，可能这打柴的老头啊经常上山，就告诉欧阳修啊，其实这么写挺啰嗦的，用不着都点到了，哎，这提醒了欧阳修，就把它改成了环滁结山也，周围全是山，然后才能凸显出来那最漂亮的一座山，其西南诸峰林壑优美。西南边啊，那几座山峰最漂亮，尤其是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看上去郁郁葱葱、蔚然成秀的，是琅琊山。这琅琊山上由智仙和尚建了一座亭子，这座亭子没名儿，我给它起一名儿叫醉翁亭。为什么叫醉翁亭呢？他文章里头写了，我邀集我的朋友和同事到这个亭子来喝酒，这个来喝酒的人里头啊，我岁数最大，我最先喝醉了，我喝醉酒之后，然后告诉你，我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其实他那心思也不在山水之间，他的心思在哪儿呢？他的心思是想要借着酒，借着山水，把心里的怨气给他释放出来，这是他真正想要说的。所以在文章的结尾的部分，他特别写道，说夕阳西下啊，鸟儿也归林了，游人们也回家了，我们这个酒宴呢也快散场了。那么散场了之后呢，这个鸟啊在树林子里头叫来叫去的，这鸟它有快乐，但他不知道这游人的快乐在哪儿。这游人他很快乐，可是他不知道我们这群喝酒的人快乐在哪儿。我们这群跟我一块喝酒的人，他们很快乐，但他不知道我为什么很快乐。他最后说了，我为什么很快乐啊？我看到老百姓一个人都快快乐乐的过着幸福的生活，所以我心里都很高兴。欧阳修是一个非常勤政的官员， 他后来之所以在政坛上有很高的地位，是跟他在地方上任官和在中央任官取得良好的业绩有很大的关系。可是他毕竟现在来滁州啊，是一个贬谪之官，这贬谪二字深深地压在他的心上，他如何才能在这里头解脱出来，这是他的这篇文章的当紧的要务。欧阳修啊，年轻的时候也给自己起过一个号，叫什么呢？叫打老。其实原来最早不是这样，他们几个好朋友啊，经常在一块聚会吃饭喝酒。聚会的时候啊，这些年轻人那时候他们在洛阳做官，就商量说，我们给每个人都起一个号啊。比方说给欧阳修，当时欧阳修没跟他们在一块，在外地呢，他们就说我们给欧阳修也起一个号，叫他遗老。遗就是那个放达的意思啊，超遗的那个遗。这欧阳修听说了以后就很不高兴，因为遗啊他有放纵的意思在里头，所以他就改了，改成自己叫达老。哎，就是放达，非常的超迈啊，非常的豁达，这个意思。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叫达老，到了快人到中年的时候给自己又起一号叫醉翁。我们知道到晚年的时候欧阳修还有一号呢，叫六一居士。为什么叫六一居士啊？他说他们家有一张琴，欧阳修喜欢收藏琴，有一局棋，还有一壶酒，还有一万卷的藏书，还有一千卷的碑刻，这是五个一了。还有一个一是谁啊？就是他自己，就这么个六一居士。 从打老到醉翁到六一居士，欧阳修三个不同时期的号正好标志着他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。号的变化或许反映了欧阳修自我评价的改变，但始终不变的是他豁然放达、超逸脱俗的精神气质，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本色真实的宋代文人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那么欧阳修从中是否真的得到了解脱？ 欧阳修在政坛上可以说是历尽坎坷，但是他始终呢矢志不渝，没有改变自己人生的本色。这个醉翁亭记啊，当时写好之后风靡天下，这刻在这碑上啊，就在这醉翁亭的旁边。这个山上的和尚啊会做生意啊，就踏这个碑，很多人都来要这个踏的这个碑帖，把这个文章拿回家去，踏了很多的这个碑，后来把踏碑的这个簪子都用完了。大家说，那这个《醉翁亭记》写的确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不管他在不在酒，但跟我们总的一个印象感觉啊，好像这欧阳修是泡在酒里头了。在滁州任官期间啊，他跟这酒就干上了，他是不是就没有醒的时候呢？哎，这话问着了。后来在这个醉翁亭的旁边又修了一座亭子，叫醒心亭，那是醉翁醉了，这是心给从酒里头醒过来了。那么他的学生曾巩后来到滁州来看望他的时候，欧阳修特别交代让他写了一篇醒心亭记，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。他自己个儿写了一个醉翁亭记，让他的学生曾巩又写了一篇醒心亭记。曾巩在这醒心亭记里边就详细的描述了他的老师欧阳修啊在想什么，在当地是怎么为政的。所以这个一个醉翁一个醒心，实际上是写出了欧阳修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的这样一种人生态度。我们说其实中国古代人呢，特别是中国古代的为官者，他都有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，靠着这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啊来调剂自己身心的平衡。这个平衡的要剂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我说的穷达的观念。这个所谓的穷其实也不是穷困的意思，就是说个人不得志的时候。这个达也不是说自己就发达了，而是说自己有机会 报效天下的时候。换句话说，当你自己在事业上不顺利，仕途上不顺畅，在个人的仕途上遭到了坎坷和挫折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放弃自我了呢？是不是就怨天尤人了呢？是不是就已经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怨恨，充满了绝望了？不是。所谓穷则独善其身。什么叫独善呢？就是依然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、乐观的、通达的态度。所以我们说啊，醉翁亭记看似是醉翁之作，实际上啊，它大有深意。一方面写这样一篇文章表白心迹啊，我欧阳修虽然遭遇了暂时的挫折，但是我依然可以笑对人生啊，我虽然是醉翁，但我心里很明白，为什么呢？我那边还有一个醒心亭呢，你别以为我一天就倒在酒里都不起来，错了，我该出来做事，我依然做事，我做了滁州的知州，我就要把它做好。我们觉得中国的古代的文不起来，错了，我该出来做事，我依然做事，我做了滁州的知州，我就要把它做好。我们觉得中国的古代的文人，他有一整套比较系统的为人处事养身修心的方式方法，靠着这套方法，靠着这套观念，他们可以平衡出处，平衡行藏，能够以一个比较健全的完善的心理状态来处事，来为人，来做事。所以此醉翁非真醉也，而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平衡个人的身心，为了将来的出世做更好的准备。欧阳修后来的经历也确实说明了这一点。所以我们说，看了《醉翁亭记》，也能够看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身心修养方面所下的功夫。我想这样的一种阅历，这样的一种经验，对于我们今天做人做事是很有注意的。今天我们对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的欣赏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 时光秋色，大美中国，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就到这里了。以上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明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国庆特别策划《时光秋色，大美中国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莺歌对长夜半晚，不知迷醉山水间。山碧水与梦间，一路你我心一念，一春一秋一流连，一生相约爱永远。一山一水一梦间，一路你我心一念，一春一秋一流年，相约爱永远。 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，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。